歌，附近有小部分皇室支持者高叫国王万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而同热带气旋环高相关的云带覆盖广东。本港寻日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随着高空反气旋稍微增强，未来一两日该区天色较为明朗。此外，强台风环高寻日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环高集结在岘港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11时，台风环高集结在北纬16.4度、东经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几阵雨，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10至11级，南部初时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北部湾以南吹旋风10至11级，初时吹北至东北风11至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横茂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号至2021年4月3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如果俾你增加一个科目取代另外一个，你会揀边个呢？ 我想用户外堂咧取代呢个体育堂，户外堂就是去外面观察啲花花草草啦。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弟弟，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发回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 嚟噶？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过地，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听啊， 小红山文。 三个星期嘅自己人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今日咧就如无意外咧，我哋应该系行到身水身汗咧，然后先至翻嚟咧做呢个节目嘅。O K， 咁因为咧就系一年一度咧，其实今日咧就预咗系同志游行嘅日子嚟嘅。O K， 就香港 Gay Pride 啦。咁但系即系之前其实几个星期咧，我哋一直喺度揣测啦，到底攞唔攞到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啦？咁啊，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啦，就系只系攞到反对通知书咯。 冇错， 同埋咧，我应该系即系加入咗自己人咧。應該是啱啱一周年，因為我記得我上年啱啱加入自己人的時候呢，我不記得是第一定第二集呢開始就是以呢一個自己人嘅身份咧參加呢一個同志遊行，咁大家都記得啦，上年其實都冇一個 official 嘅遊行嘅，就因為即係個社會環境啦，就變咗係一個 event 咁樣，就有攤位啊咁樣嘅，咁我又即係即係喺周圍做咗好多街訪啊，訪問咗好多唔同人啦，當其時大家都仲可以出嚟啊，今日就要喺屋企嗰度 live stream 啦， 係啦，哇，原來呢一周年㗎啦。 系呀、 啊，你真系唔经唔觉喎、啊，眨下眼就十几年噶啦。 系啊， 系啊，我哋有经验话俾大家知，好多嘢都系眨一眨眼咧，就成个世界已经唔同晒啦。咁所以真系一年前同埋一年后咧，你见到即系香港同志游行啦，就即系都好似拼多 Hong Kong 咁啦，就要成为喺即系网上串流啦。OK， 咁唔知道今日大家下昼有冇睇到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用咩形式都好啦，因为你见到世界各地都其实要就住呢个疫情嘅反复咧，于是乎要作出啲应变。例如今年的新加坡的 Pink Dot 亦都要是网上串流啦、香港的 Pink Dot 亦都在两个星期前是做这个串流啦，甚至是世界各地很多大型的 Gay Pride 呢都已经是转在网上做了，唯独是呢台湾是最厉害，真的可以呢、是做一个 physical 的游行之外呢，甚至是超过10万人呢是可以即上街的。OK，咁冇辦法啦，咁因為大家見到近呢幾日呢，其實香港嗰個疫情有反覆啦，甚至即係開始已經係有一啲源頭不明嘅個案係出現咗啦，亦都今日係琴日開始呀，就係、是、嗰個限聚令又唔同咗啦，而家好似係落巴只可以係兩個人啦，食飯就可以係 keep 住係四個人嘅。即是话咧，你食完饭之后四个人咧开心心，跟住我哋直落咧去下机吧先咁样，咁但系就要分开噶啦， 系仲要分开好远咁坐， 系啦，分开台或者系分开去两间唔同嘅机吧咁样咧，就系、是、今时今日香港消费同埋吓，即系大家去街嘅局面啦。OK， 咁所以 如果系 double day 咁都 OK 嘅，咁咪即系就啊，即系之前食饭就啊四个人即系。熱咗身先，跟住呢然之後就小組活動咁樣，就兩個人去飲嘢囉。 嗱 ,double day 就溫馨咋。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對同志 couple， 然後帶一個 single 嘅話呢，喺而家現存嘅情況底下呢，就真係苦過弟弟嗰個 single 嗰、那個。真係好慘。 係啦。同埋你究竟係賴低嗰個 single 啊，定係你忍痛同你側邊嗰個分開，然之後等佢去陪嗰個 single 呢？ 都好慘，我覺得。 OK， 嗱，咁喺疫情影響情況底下啦，咁其實基本上就我想今日咧同大家講一樣嘢，因為嚟緊咧香港好快會上映一套電影，大家係咪已經開始咧見到身邊周圍咧係出現呢個聖誕嘅燈飾啦？ 嗯， 我見到啲商場咧， 今次聖誕燈飾有啲地方要預約先可以入去睇啊嘛。 係咩？例如點樣啊？要預約睇聖誕燈飾？ 系啦，即系可能有一啲商场话，通常有啲商场咧到圣诞节咧就会好靓好靓好多灯饰噶嘛，咁但系因为要控制嗰、那个人流啦，咁然之后就话啊得，你做一个网上预约，你喺几时几月边日边个时间你就可以入去睇嗰啲灯饰啦，其余时间你系唔入得嘅。 哦、OK， 嗱，咁我都见到啦，开始有个少觉得咧，即系我今年见到一啲圣诞灯饰，尤其是商场嗰啲开始系早出现咗噶嘛。就算冇棵大嘅聖誕樹咧，即系扶手電梯咧，就已經開始有啲 OK mistletoe 啊咁樣咧。咁但係嗰個感覺咧就好奇怪嘅，因為大家都好清楚明白，就今年咧全球嘅聖誕節咧，我哋嘅過嘅方法一定係非常之唔同，係嘛？即係甚至可能即係好多時大家都係每逢佳節，除咗陪思親之外咧，就去探親噶嘛。我諗今年嘅即係聖誕節咧，即係回鄉探親啊，去探望自己屋企人咧，我諗個機會都應該好微啦。咁但係咧，亦都不阻就係、是、其實喺電影方面咧，一定有聖誕嘅賀歲片嘅。OK， 咁嚟緊呢我哋即将可能係过得一个礼拜之后呢就会睇一个首映场嘅。咁其实我都即係好希望去睇一睇，都要诚意向大家推荐，就叫做 The Happiest Season， 中文译名呢就叫做恋爱季节。 嗯， 系啦，恋爱季节系啦，咁就系同呢个圣诞系有关嘅。咁而主演嘅咧就已经出咗柜嘅一位荷里活嘅女星啦，就系 Kristen Stewart 啦。OK， 吓咁喺里面咧，佢又会做翻同志角色，即系做翻 lesbian 啦。OK， 吓咁但系成套戏系讲咩嘅咧？个大桥就系咁嘅，就系话咧 Kristen Stewart 同佢个女朋友啦，就已经拍拖都一段日子噶啦。咁但系咧就趁住呢个圣诞节咧，就谂住佢个女朋友咧就邀请佢咧就翻去屋企就见下相。亲咁样，咁啊好开心啦！唉，终于可以见下未来外母啊外父咁样啦。又点 知 咧？一路咧见家长啦，一路揸住车咧去佢屋企嘅时候咧，咁佢女朋友先同佢讲啊，但系其实我冇话你系我女朋友嚟嘅，咁所以你千祈唔好讲啦咁样。即系on the way嘅时候先同佢讲，都唔紧要啦。然后跟住好啦，咁系咯，我扮住系你嘅纯朋友先啦。咁但系跟住佢女朋友同阿 Kristen Stewart 讲。同埋我都冇認自己係 lesbian 嘅，我都未 come out。咁你做乜？咁你做乜要請女朋友，然後翻去屋企度見家長，然後仲係聖誕佳節啫？我已經覺得成個 setting 咧，你簡直即係你玩我啦，係咪？係啦，咁所以喺即係無計可施嘅情況底下咧 ，Kristen Stewart 嗰個角色咧就覺得即係唔得，我即係揾啲人鬥下我先，揾啲人即係掟住我先，我因為即係唔知點樣又要扮隻，又要扮唔係佢女朋友，然後見家長咯。於是佢揾咗一個咧自己好 friend 嘅一個 gay 朋友。咁其實我好想睇呢套戲咧，其實最主要因為佢就唔係因為呢個 Kristen Stewart 嘅，因為早前咧喺呢個艾美獎裏面咧，未有一套電視劇咧係橫掃曬所有嘅獎項嘅，就係 Schitt's Creek 嘅。咁而里面做一个机人角色嘅咧，就系 Dan Levy。而今次咧 ，Dan Levy 就会喺呢一套叫做《恋爱季节》里面咧，就会扮演 Kristen Stewart 嘅最好嘅 gay friend。我系最想睇佢，因为佢真系好笑到咧。佢完全其实佢唔系好演技，因为由头到尾咧，佢都系做翻自己嘅。因为我睇翻佢啲访问咧，佢喺访问里面咧，同佢即系演嘅角色咧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咁好笑 嘅。不过咧，我就睇咗呢套电影嗰个 trailer 咧，即系其实第一个反应我度谂紧啊，点解会去到2020年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啦，节日嘅时候，梗系睇啲轻轻松松啊、开开心心啊，笑完出嚟之后，继续可以即系心情开朗嘅电影。咁但系嗰个咧，即系俾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吓仲讲紧一啲 come out 嘅古仔嘅，但系去到2020年咯，咁样。 系咯，我当然觉得咧，即系大有人在嘅，有啲人真系未 come out 嘅。咁但系似乎呢一个都唔系。近年间咧，即系嘅主线嚟咯，同埋讲真，今年即系其实冇乜人可以翻到屋企啦，见家长噶咯喎，喺圣诞节。 唔系，同埋因为见到佢嗰个电影 trailer 里边咧，冇乜点戴口罩啊。 系啊， 咁就系啦，又同而家大家生活紧嗰个模式，即系唔好话香港，香港人就真系好乖啦，好多人都出街戴口罩。咁其实而家已经去到即系一啲欧美地方都多咗人戴口罩噶啦，咁就好似觉得好似有少少唔同咗。 系啦， 呢一个系普遍近呢大半年嘅一个即系文化现象嚟嘅，成日大家留意一下，因为我都系拍嘢，其实我拍广告嘅时候咧，所有演员都系唔知扮演紧一个咩时空嘅，因为。 我哋都係唔會主張即係所有嘅議員戴口罩嘅。咁所以你會覺得好得意，即係而家我哋切身處地喺而家呢個時間啦，其實已經都成年啦，差唔多，我哋都係過緊一個戴口罩嘅生活啦。但係你會留意到睇嘅廣告啦，睇嘅劇集啦、電影啦，全部裏面嘅人咧都係唔係戴口罩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如果我哋睇到好多古仔，要形容佢係咩時間咧，盡量都會避開而家。 唔好諗啦，係嘛？ 2020年咁樣咯。 係啦，因為我諗即係我哋面對嘅現實咧，即係已經係逃不開噶啦嘛。有陣時即係入去電影院咧。嗰、那個零兩個鐘咧，都想 escape 下咧，係嘛？即係都想讓思想可以即係放一放假，係咪先？咁然後跟住入到戲院，然後見住啲主角咧，同現實生活裏面咧都係戴住口罩啊，都係好驚嗰只咧，連表情都睇唔到啊！我點樣欣賞佢嘅演技啊？你明唔明啊 ？Turn off 曬即刻。 咁所以我覺得又 OK 嘅，我又接受到嘅，即係反正可能即係特登嚇，然後即係喺個故事裏面係啲咁多，即係關於疫情嘅背景都係可以拎走去啦。有陣時因為我哋都想活生生喺我哋世界裏面咧，將呢一个画面系拎走佢嘅，其实咁啊，即管睇下啦，到底会唔会吓，即系喺一个不一样嘅圣诞节里面，都可以凭住呢一套叫做《Happy Season》带俾我哋少少欢乐啦。咁但系讲开呢个电影同埋电视咧，有一套戏咧，我谂其实都几脍炙人口嘅。尤其是喺香港咧，我谂当年上嘅时候咧，我已经忘记咗系咪至少十年前啊，我谂都至少十年前啊。咁就系叫做《Prison Break》啊。OK， 大家记得啦，呢套美剧啦，嗰阵时好劲噶嘛，好红噶嘛。系嘛？一年可以做咗 桃字啊！中文嗰时译嘅时候， 系咪就 系、 是、好似就系叫桃系嘛？咁而里面其实嗰个男主角就系 Wentworth Miller 啦。佢起初做第头唔知几个 season 嘅时候咧，佢都未 come out 嘅。OK， 咁啊，直至到2013年啊，然后先出柜嘅。OK。咁而之後咧，跟住佢拍咗第五個 season 啦。咁但係最近咧有傳聞話咧，就係呢一個嘅班底裏面咧，一啲嘅 producer 咧就宣告話咧，其實佢哋而家研究緊咧，會唔會開另一個新嘅 season， 即係第六個 season。咁於是乎啲記者就紛紛走去訪問啊 Wentworth Miller 啦，問佢係咪即係熟實啦。咁如果開嘅話，其實係咪你做翻男主角啦？但係居然咧個回應係咁樣，佢話唔會啦，應該唔會成事啦，因為 I'm tired of playing straight characters。我已经厌倦扮演直人嘅角色，嗱，OK， 我要拎出嚟研究一下。 Okay. 我觉得成件事好鬼有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型嘅地方就系、是，我当然觉得个演员，然后你吓、作为一个挛嘅演员，你唔演直嘅角色，其实好怪嘅。但系从来呢个世界上面冇一个挛嘅演员系讲话，我唔想演直人嘅角色，因为我好厌倦。嗰样嘢好反客为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成个 power 好唔同啊！我好中意呢样嘢啊！原来连嗱，以前我哋只系会觉得咧，即系挛人咧系冇得拣，你一定要扮直嘅啫，系嘛？即系甚至佢哋唔可以出柜啦。去到今时今日个世代，已经变翻就系一个出柜嘅挛演员系有权去拣，我唔要做直嘅角色。世界真系唔同咗吓，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就算佢应承去拍咧，我都觉得应该冇乜叫助力咯，系嘛？你记唔记得头嗰一两个 season 咧就非常之好睇，你哋有冇睇啊？你嗰阵时个都有追噶啦，系咪先？ 头嗰一两个 season 确实系有嘅，咁之后就真系冇啦。 直至到几时你觉得冇兴趣睇啊？就佢成功逃咗狱咯，之后咯。 因为已经冇故事啦，已经 break 咗啦， 系啦，已经 break 咗啦。咁你有咩故事咧？有咩张力啊 ？OK， 咁所以佢一出我话出柜添，即系出咗狱之后咧，即系逃咗狱之后咧，跟住其实嗰个 season 已经系好差噶啦，那个收视。咁啊，于是乎见到嗰个收视差啦，于是乎就唔知点样又安排下一个 season 咧，佢又要坐翻监嗰只咧，于是乎再要逃狱咁样。咁啊，开始好 repeat 啦，于是乎咧就一啲都唔好睇啦。咁所以我有时谂下，如果阿 Wentworth Miller 真系应承做嘅话，咁其实个剧情应该天马行空到应该点样咧？ 佢帮其他人去屠肉，咁讲起电影 或者系屠肉嘅、 都得。咁讲起电影咧，我哋即系之前香港咪有套电影系叔叔嘅，咁佢嗰个故事 background 咧，其实就嚟自咧香港一本咧，即系长者男同性嘅口述历史嘅一本书去改写咁样噶嘛。但系我想讲咧，即系讲到呢一样嘢咧，喺台湾咧多咗一本书啊，系同叔叔嘅即系嗰本男男正史好类似嘅，咁就叫做咧嗱，佢就唔系叫婶婶，佢叫阿妈的女朋友。就講緊媽媽嘅女朋友，咁、其實呢本書咧係咁得意地咧，都係訪問咗咧17位咧係年齡咧超過55歲嘅 女士嘅故仔。咁中间咧亦都系当然有啲咧就真系即系变咗妈妈啦，甚至乎有两位女士咧其实都有埋孙添噶啦已经。咁就讲紧啊，究竟佢哋成个成长嘅即系年代嘅时候，佢哋点样睇自己一个女同志嘅身份咧？咁亦都咧有同即系叔叔嗰个故事类似，就系、是、有啲都系去结婚啊、生仔啊、有下一代啊，咁但系然之后去到即系大家都过咗一把年纪啦，咁然之后就哎呀，我觉得其实都唔应该咧系为别人而活嘅，都要为自己而活嘅。咁而家台湾呢一本书呢就都几多人去讲同埋几多人去买嘅。咁唔知香港可唔可以搵到啦。咁全名呢就叫做阿妈的女朋友彩虹熟女的多彩青春啦。咁就回顾佢哋嘅青春故事啦。 嗯，好光辉嘅听到个名 字。係啊，咁大家可以搵下，顺便可以了解多少少即係台湾喺呢30年嘅一啲嘅同志平权嘅运动啦。即係正如头先阿 Brian 所讲，係台湾好劲啦，上一次嘅台北大游行都有超过10万人去參與，咁但係即係10万人又係嗰個人數，唔係拍一拍手指就出現㗎啦嘛。佢中間其實成個過程當中，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嘅事情啦，甚至乎咧係爭取咗好多權益咧，先至有今時今日嘅呢一個嘅情況咯。 OK， 喂，講起電影咧，我講多一單嘢，因為我最近睇咗一篇訪問咧，就係、是、關於咧即係一位我哋都好熟悉嘅演員啦，亦都係出咗櫃㗎啦，所講嘅咧就係 Ian McKellen 叔啦。OK， 咁啊 Ian McKellen 咧最近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爆料。佢爆咗一样嘢啦，我觉得几有趣嘅。因为 Kellen 咧，因为嗰阵时咧，好多年前咧，佢曾经系拍过一套戏咧，就系、是、同我哋都好熟悉嘅一位荷里活演员咧，就系、是、一齐有份拍嘅，就系、是、Will Smith 啊。OK， 大家都好熟啦、，Will Smith 系咪？咁嗰套戏咧就叫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OK， 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因为好耐好耐以前曾经睇过啦。咁但系原来喺里面咧，原来 Will Smith 咧系嗰个角色咧，其实个剧本系要求佢咧喺其中一个 scene 里面咧系要锡另一个男人。咁、 哦、 但当然啦，套戏上嘅时候咧，其实系冇咗呢个先嘅。咁但系 Ian McKellen 咧、okay. 就讲述翻呢套电影点解冇咗呢个先。咁原来嗰阵时 Will Smith 因为套戏都几耐噶啦，咁即系话 Will Smith 咧，其实嗰阵时系开始由唱歌啦、唱 rap 啦，然后转走咧系开始拍戏咧，都唔系太耐嘅时间嘅。咁但系嗰阵时咧 ，Ian McKellen 回想话咧，其实系 Will Smith 拒绝去做呢一场戏。 哦，即系冇拍到嘅完全。 应该系直情冇拍到添啊，直情 cut 咗个 scene 啊。OK， 因为咧点解咧？咁你都明嘅，因为 Will Smith 佢原先系 rapper 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系拍一套戏，仲要锡一个男人，我都唔系好知道其实嗰个角色系咪真系一个同志嘅角色啦。咁但系总之，若果锡一个男人。咁可能佢真係会俾啲歌迷嘘晒啦，即係返到自己佢係来自 Philadelphia 啦，返到 Philadelphia 啦，可能俾自己啲兄弟笑到面黄咁有机会。喺嗰个年代啦、 当年嗰个气氛可能係嘅。 係啦，应该 唔会啦。 係啦。咁但係你知唔知 Ian McKellen 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喺嗰陣时佢做过一样咩 係咩呢 我真係好講得好勁嘅 Ian McKellen， 佢就係收到風，因為當日佢拒絕拍呢場戲嘅時候呢，其實佢不在現場嘅，咁但係佢收到風之後呢，跟住就喺呢套戲首映嘅當日，喺紅地毯喺媒體前，佢走埋 Will Smith 嗰度嘴對嘴嘴咗佢一啖 原来就 是 咁 样样，好正啊 ！Ian McKellen， 真系姜越老越辣就系咁样啦。啊，你唔好辣亲啲老机啊，真系。 你唔锡啊嗱，我锡你。 OK， 正式开始呢个晚上嘅自己人啦。OK， 咁啊，虽然咧今年嘅同志游行咧，就要变成呢个 live stream 啦，但唔紧要嘅，总之我哋用各种方法都要喺埋一齐吓，继续要行呢条平权路嘅。喺呢个时候，不如听一下今年香港同志游行嘅主题歌曲啊。 爱上你是多么美，哪怕众人说不美，彩色天空引领我处是莫生气。这世界没有真理，对与错我亦会不理，向世界说我爱你是最了不起。We're proud of what we are. This is love. 无惧现实路上不公理，仍同活在命运多稀奇。自我勇气坐上穿梭机。This is love. 乘坐梦幻列车中嬉戏，奔往道路高呼爱是你。大热 怕怕如怕的印记，遇上你我满心欢喜。刹那是百般美，哪怕众人说不美，彩色天空引领我两共处一起。躺在这大地满生机，抱着你我没法舍弃，恨这世界说我爱你是最了不起。Feel proud of what we are. This is love. 我嘅眼神路上不公理，认同活在命运多稀奇，赐我勇气坐上穿梭机。This is love. 乘坐梦幻列车中嬉戏，奔往道路高欢爱是你。 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嚟紧星期一起，食肆每台最多坐四人，酒吧同夜总会每台不多于两人。堂食时间收紧为早上五点至到晚上十一点五十九分。政府同时刊宪，可要求某类人士强制接受检测。私家医生如果怀疑病人受感染，可发出书面指示要求强制检测。任何人不遵从检测公告或者指示，可被罚款2000元，并会收到强制检测令。如果不遵从，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当局亦都研究修例，限制每间旅馆同酒店房间人数不多于4人，除非来自同一家庭，所有房客要登记资料等。卫生署会收紧在酒店检疫人士的探访安排，包括若果要补充物资，只是可以放在门外。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表示，源头不明个案增加，相信未来会开始爆发。小部分患者在强制检疫之后才发病，边境检疫措施无法做到滴水不漏，加上有病征人士经私家医生做检测的数量不足两成。食肆和酒吧等未有跟随防疫条例等，令到防疫工作面对很多困难。另一名专家顾问梁卓伟表示，近两星期情况令人担忧，输入个案病例数字上升，建议检疫人士应该在指定酒店隔离，避免一间酒店之内有要检疫的人和其他客源，增加交叉感染机会。同样是政府专家顾问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应该加强对豁免人士的检疫。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亚塞拜疆国防部说，在俄罗斯维和部队参与之下，亚方将一些亚美尼亚阵亡的士兵遗体交给亚方。亚方将六具亚塞拜疆阵亡士兵遗体交给亚方。一些士兵之前在俗称纳卡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附近的战斗中丧生。亚塞拜疆国防部说，今次是根据俄罗斯、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领导人日前签署的停火声明而进行的人道主义行动。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9月底在有主权争议的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叛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以北部提格雷州为根据地的叛军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承认发射火箭弹攻击邻州阿姆哈拉，两个机场部分区域受损，分别位于首府马克达尔市以及著名旅游城市贡德尔。叛军警告将发动更多袭击，埃塞俄比亚政府未有透露袭击有否导致人员伤亡。埃塞俄比亚北部局势过去一个月变得紧张，叛军今个月初袭击提格雷州的国防军基地，企图抢夺武器。 政府其後對叛軍採取軍事行動，包括空襲武裝人員據點，提格雷州實施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 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 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咗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遇见你，我先知唔使课金都可以学嘢兼揾工。 遇见你，我够先知唔使课金都可以听到人哋嘅精彩经历啦。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11月16日起，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相遇。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在波兰，有三名女性因为分享带有彩虹图案的圣母海报，可能将会面临监禁。这三位波兰女人 Elsbieta、Anna 和 Joanna 多年致力于波兰人权活动，他们最近因为在社交网站和公共场所展示带有彩虹光环的圣母海报，呼吁大众关注波兰 LGBT 群体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被起诉违背宗教信仰罪。如果最终法庭判决有罪，将会面临两年监禁。当地人权组织表示，他们反对仇恨和歧视，多年来一直在为建立公正平等的波兰而奋斗，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被起诉。目前法庭还未宣布结果。波兰内政部长约阿希姆·布鲁津斯基就称赞警方采取了有效行动。他在 Twitter 上表示，没有一项自由赋予任何人冒犯信徒感情的权利。台湾高雄市民政局近日公开承诺，原本一年一次的高雄市同志业务联系汇报，未来将会改为一年三次。在台湾，同志业务联系汇报是由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牵头的同志事务交流平台，有各个政策局的代表参加。除了听取同志团体和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建议之外，亦都会跟进各个政策局执行各项同志友善政策的情况。长期推动性平运动的高雄市议员王哲发文肯定市政府。王哲说，日前民政部门进行业务质询的时候，他向高雄市民政局长严清志建议，现在高雄市同志业务联系汇报一年只是召开一次正式会议，开会的次数太少，可能难以达成联系和追踪的效能，应该增加开会次数，才有效达成议题上的讨论和交流。严清志听到之后很爽快地承诺，民政局举办的同志业务联系汇报未来将一年定期召开三次，他期待联系汇报能够成为市政府和性别团体的桥梁，一起建立实质的政策，令到高雄市的生活环境更加性别友善。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喂，嗱，开始今个晚上嘅自己人专题嘅时候咧，我想问下大家吓，最近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就系外国一份 Vogue Magazine 嘅封面啊，新一期 Vogue Magazine 嘅封面。 冇啊！ 平时有冇睇啊？ 都冇啊！ 咁你有冇留意 Vogue Magazine 嘅封面？通常揾乜嘢人做封面人物咧？嗱，梗系靓人啦，即系冇我哋份啦。但系乜嘢类型嘅人 ？model 啦，名人啦，但系乜嘢类型嘅 model 同埋名人咧？ 靓嘅， 靓嘅咩啊？靓紧女人嘅啫嘛，女人啊！ 哦、正如我同 Simon 一直都真系冇睇嘅。 因为 Vogue 嘅封面咧，从来都只系摆女人做封面嘅啫嘛，咁多年都系嘛，系噶。其实系出现过男人嘅，但系嗰啲男人咧，通常都只不过系个女人主角咧，隔篱有个男人行企企嗰啲咧。 行下啦。 系啦，即系总之一定唔会用男人做主角作为封面人物嘅。但系你知唔知今个礼拜突然改咗？ 系。 咁然后跟住咧，佢就成为咗系 Vogue Magazine 历史里面第一位咧，真系 solo 嘅封面人物，就系、是、Harry Styles。 哦， 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 Harry Styles 系最中意着女装噶嘛，着到出晒名噶嘛，吓，即系我谂佢系带起咗咧，男人咧系应该咧有权去着 lace 衫嘅一个人嚟噶嘛。 嗯， 咁于是乎咧，福正毅然咧就改变咗自己嘅传统，居然揾第一个嘅男人咧做呢一个 cover photo， 同埋 solo 嘅 cover photo。咁如果你钳里面嗰啲咩中间大叶咧，当然冇咩睇嘅吓，即系因为呢个唔系 playboy 咩嘅先啦，又唔系 playgirl 啦。咁但系佢又真系咧，哇，将所有女人衫咧劈晒自己身上面啊！ 嗯，嗰啲沙沙裙嗰啲系咪有？ 系啊，即系沙裙，然后沙到咧，佢要俾埋你睇埋咧，里面咧嗰个撑住个沙裙嗰支嗰啲支架，好正嘅佢。咁然后跟住佢又只着 lace 啦，然后加啲男装咧，即系嗰啲 mix and match 咧，哇！佢完全系咪可以称之为 cross dresser， 又或者系中文嘅艺娘咧？ 其实呢个 term 都真系几。幾嗰嗰條線都幾模糊啊！成日都聽到呢兩個 term 嘅，即係因為我又唔熟悉啦。其實我會 assume 佢係同一樣嘢，咁但係其實佢哋當中又有冇唔同咧？我都真係唔知道。 係啦， 對於我嚟講，認識藝娘呢個 terms 咧，其實係嚟自日本噶嘛。因為日本咧有好多係唔同嘅文化，藝娘就係其中一個文化啦，就係講緊男仔會有呢個女裝嘅打扮咁樣。 係啦，嗱咁我哋即係譬如喺 LGBT 界別裏面咧，對於 crossdresser 咧都會有一定嘅認識啦。咁以前我哋喺節目裏面都曾經咧就就住有關呢一個專題咧，就請過啲朋友上嚟即係做下訪問嘅。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哦，咁通常都係啲基嘅人啊，中意先至扮女人噶啦咁樣。咁啊，但係其實係不盡然嘅。OK， 嗱，首先我就唔中意扮女人啦，同埋我唯一一次咧就被逼扮女人咧，就係香港電台逼我噶啦嚇，因為嗰時做新人就冇得 say no 啦嚇，扮我即係呢個徐小鳳啦嚇。咁所以你問我個人咧，我而家嘅衣著我係非常之滿意嘅，你唔好再叫我扮徐小鳳 OK。 我要着衫 条波波 裙，系啦，唔系啊！自己人二十年嘅时候，你可以考虑下呢个装扮啦。 系有二十年先算啦， 有几挂？ 今时今日香港，哇！真系今日都唔知听日咩事啦，系嘛？今日都唔知下昼咩事啊！OK， 咁所以咧，即系话 cross dressing 咧，唔一定同呢一个即系性向甚至系性别咧系有特定嘅关系嘅。即系正如而家好多人喺度揣测，到底 Harry Styles 咁中意着女装，咁你嘅性向系乜嘢啊？你系咪 gay 噶？你系咪中意男人啊？咁但系到今时今日都系一个谜嚟噶，即系充满幻想。咁但系今日咧有趣地，我哋即系终于喺节目里面咧第一次揾到一位咧系直男，但系同时系艺娘嘅朋友，同我哋讲下呢个艺娘文化。听下介绍啊， 系咁呢个朋友咧就识于咧好多好多年前嘅时候咧喺港台咧曾经咧喺个 Team Power 里边咧系做过节目嘅，咁中间都有一段时间咧系冇同佢 contact 过噶啦，咁但系咧近排见到佢 Facebook 上面啲相咧，嗱我就觉得好靓嘅，因为咧如果你叫我即系好似佢咁嘅装扮行出街咧，其实咧我根本系扮唔到嘅，佢靓我好多噶，咁讲紧咧就系阿 Chucky 啦 ，Hello，Chucky 你好 ，Hello， 咁原来唔讲唔知，原来你系以前做过 Team Power 啦，同埋十几年前，我谂至少即系最少都系十年啦，即系上过嚟自己人节目噶。 系啊，嗰阵时其实讲个 topic 都系类似嘅，不过十年真系太多嘢发生过，又经历过太多，个睇法系完全唔同。尤其是即系我自己对即系无论唔同性别啊，或者 even LGBTQ 嘅圈子都接触多咗好多嘢，因为其实我一向都即系 点讲好呢，我一向都系一个好 queer friendly 嘅人嚟，因为我之前有学化妆啦，咁接触好多，咁有好多人认识过，有好多朋友都系呢个圈子，咁所以我可能我比一般，即系唔系一般人，即系正常人接触呢个圈子嘅人会比较多少少。 OK， 咁所以就。系啦， 咁但系周文华咧，十几年前你上嚟节目度做访问啦，因为嗰阵时系讲即系化妆啦，咁然后嗰阵时喺即系港台突然间有个新人做紧呢个天 power 咧，就即系男人之间即系日化晒行妆啊，然后即系翻嚟做节目啦。咁嗰阵时你以一个咁嘅身份咧，虽然嗰阵时咧你可能即系譬如话香港啦，又即系甚至全世界对于所谓艺娘啊，对于所谓 cross dressing 咧个认识咧，未去到今时今日咁啊，而家都开始变咗好似一种。即係今時咁好多僆仔都中意玩 cosplay 啦，係咪？咁喺嗰陣時你好講啦，喺香港電台呢個系統裏面，你係咪一隻真禽異獸？你嚇親好多人咧。 可能係，應該係。其實到而家我都覺得我應該都仲係嘅，因為始終我又唔知道係咪我嘅問題定點，但係即係好正常噶嘛，你冇得怪人哋噶嘛。咁見到一樣少見嘅嘢，咁人人嘅反應唔同係嘛？有人會抗拒，有人會覺得好好奇，什麼都可能會發生，可能好中意，乜都有噶嘛。咁呢樣嘢我控制唔到噶嘛。 嗯，咁但系咧，我可以咧，即系作为呢一个即系资深喺港台工作嘅人咧，都可以咧，即系爆少少小道消息出嚟嘅。因为当时我记得咧 ，Team Power 系有呢个选拔赛嘅，去搵呢一班嘅年轻人翻嚟做节目咧。咁当中咧，当时嘅监制咧，即系都系阿自己人嘅前监制咧，就睇中咗咧阿 Chucky 咧系会化妆嘅一个男孩子嘅一个打扮啦。然之后咧。嗱，唔讲唔知啊，佢当时如果我冇记错 ，Chucky 可以即系帮我更正一下，佢嘅另外一半，因为我哋一 group 人咁去比赛咧，佢嘅另一半咧其实系阿 Jean 嚟噶。 咩话？ 唔系， 系咪啊？ 阿 Jean 同我一届噶， 但系我记得当时系你哋都一齐有摆埋嗰一齐做节目，或者系啦。 是 overlap 过嘅，是 overlap 过嘅，系啦。但系我比赛就唔系嘅，系啦。我比赛就另外，应该系另外几位。同事嚟嘅系啦系啦 系啦，你话嗰阵时咧，早期嘅天 power 系咁摇曳啊！你睇下啲新人，女嘅咧就是一个 TB 啦，男嘅咧就是一个中意化妆嘅直男啦，然后摆埋一齐做节目咁样啦，啊 OK， 天 power 有前途啊！真系觉得嗰阵时。知唔知而家冇咗啦？因为过大咗啦。 我咧就即系相对咧，即系喺港台嘅日子就浅啦，即系我都系仲系新人啦。咁我就想问翻咧，即系其实成日都话啊，即系当年你嘅化妆系比较浓啊，咁嗰啲。而家我哋见到男仔化妆可能冇咁大嘅反应啦。但你当年嗰种嘅化妆系即系边一种？即系好似而家嗰种嘅韩式化妆啊，定系即系已经系有啲类似好似日本嗰啲嘅视觉系摇滚嗰种啊，定系边一种化妆咧？ 近啲视觉系嗰边嗰啲，因为我嗰阵时系真系去上堂学化妆嘅。咁嗰阵时因为当时嘅同我即系比较好嘅。朋友啦，咁佢都系学化妆嘅，咁嗰阵时我见到几靓，我几得意，咁跟住就学啦。咁正常嗰阵时嗰个年代啦，一学化妆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会学啲舞台化妆啊，学啲比较高鲜明度嘅一啲嘢，因为始终嗰啲嘢你先学到啲技巧或者成啊嘛。咁嗰阵时系好沉迷玩妆呢样嘢 ，which 到而家都系嘅。咁所以嗰阵时就会自己攞嚟玩咯。咁其实嗰阵时我已经系有一个好大嘅观念，就系其实靓嘅嘢，其实因为我中意我就会去做，我唔会特登去分男仔定女仔嗰样嘢。咁所以嗰阵时已经会开始咁样。 系啊，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到啦，即系今年嘅 Vogue Magazine 嘅即系 cover photo 就系 Harry Styles 啦，第一个嘅男 model 做呢个封面啦。咁里面佢嘅访问咧，佢都讲得很好好嘅，即系佢话其实喜欢即系沟乱啲衫嚟着咧，佢觉得其实系嗰样嘢好玩嘅，即系。当你将衣服嗰样嘢咧排除咗约定俗成嘅所谓 barrier， 嗱男仔先可以着呢一种衫，女仔先可以着呢种衫嘅话咧，其实佢话 fashion 啊，反而而家变得更加好玩，因为你已经系打破晒所有嘅框架咧，即系冇人话俾你知乜嘢唔可以摆上身，咁佢更加可以实验性地咧咩都可以 mix and match 咧，即系令到个世界大咗好多，同埋即系嗰个想象力大咗好多。而嗰样嘢唔一定同性别，亦都唔一定同性向系有特定嘅关系咁样。 其实。我自己覺得係近排咧，因為我近年細個嗰陣時咧，好中意德國有隊 band 叫 Tokyo Hotel 嘅。咁如果係即係LGBT 圈裏面 實識噶，因為佢有兩對孖生兄弟噶嘛，咁一兩個孖生兄弟咁，一個阿 Tom， 一個阿 Bill， 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就同咗阿 Heidi Klum 結咗婚，咁然之後另外個另外嗰個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比較 queer 嘅男仔，咁佢哋近排有個新嘅 MV， 然之後即係靚仔啲，即係比較 queer 嗰個就走咗去借咗阿 Heidi Klum 有條裙，跟住喺個 MV 裏面著咗咯。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幾得意。 OK， 即係成家人咁樣去玩，咁佢都出名係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一向都有 fans。所以頭先講 Harry Styles 咁好多啦 ，Ezra Miller 嗰啲都即係成日俾人見到佢哋係會著女仔衫上 fashion shooting。咁我覺得其實靚嘅件事亦都係好玩咯。我超認同 嘅。係啦，我啲即係 cultural reference 咧就會 old school 啲嘅，即係譬如話我真係。譬如话我系 rock 友长大啦，于是乎咧，即系我嗰个年代就唔会兴咩，亦都冇人讲咩叫 cosplay 咁样。但你见到嗰阵时即系玩一啲即系 rock 嘅，无论系 glam rock 啊、visual rock 啊，即系 X Japan 又好啊，我嗰个年代嘅 Bowie 啊，你谂下，即系哇嗰啲 glam rock 净 glam 到嘅地步咧，呢班男人系啊喺舞台上面系玩紧咧，即系好劲、好重型嘅摇摆，哇！但系个个都系靓到咧 glam 到女到嘅地步咧，但系佢哋完全唔觉得嗰样嘢咧。系会令到佢哋尴尬咯，令到佢觉得呢样嘢就叫做唔够男人啦，冇资格玩 rock 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喺我哋嘅文化里面咧，神早已经大玩紧咧，即系所以所谓性别上面嘅模糊啊，同埋错摸咁样。啊，但系阿 Chucky 想申报一下先，你系咪真系直噶？ 系咯，连我哋都疑 問。而家呢个问题，我唔会一下子答，因为其实我而家最界定自己系一个 non-binary gender fluid 嘅人。 系， 因为即系因为太多经历，令到我自己觉得唔需要。即系之前我系会觉得一件死物，即系一个装扮，一件衫，其实唔需要分特别分男定女。但系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 even 自己个人处喺呢个世界上面，都唔一定。需要分到咁盡，即係我舊時會著啲女仔啲嘢衫嘅，咁嗰陣時係因為我件衫唔會分男女，但係而家我會直情去扮女仔嘅，咁因為有陣時我就係想個角色轉換下，咁 which is fun， 咁好玩就係㗎啦，咁但係我平日係一個男仔嚟嘅，而我會有興趣去主動追求嘅都係女性嚟嘅，不過有男仔追求我都唔會抗拒嘅。系啦，就系、是、咁。 诶，唔会抗拒意思，你系同男仔拍过拖啊，定系点咧？ 佢想撩下你有冇 有啲暧昧嘅，咁总有啲男仔你会觉得即系特别啱倾，或者特别有兴趣，或者尤其是旧时做紧化妆嗰阵时。 O、okay, K， 即系 flirt 下就有，即系如果譬如系同性嘅，咁但系即系以往你嘅即系 track record 咧，你都系同即系女仔拍拖嘅，系嘛？大概可以咁样 understand。 拍拖真系 official 系 official 系。即系同性就 系啦，系啦 ，unofficial 嘅， 其他就 我哋又多咗个新嘅 term 啦 ，unofficial。 OK， 嗱，我哋 backtrack 少少啊，问下 Chucky， 你几时意识到自己真系中意逆服咧，中意着女仔衫咧？可唔可以 record 第一次嘅经验？ 第一次经验，你头先讲到 cosplay 就系因为我。其实好细个 ，even Team Power 之前，其实嗰阵时我已经有玩过 cosplay 噶啦。咁其实嗰阵时已经有啲好中意嘅女仔角色，咁就试过都扮过。咁当然嗰阵时有啲打扮啊，成啊都冇，因为之后算系学咗点样打扮，亦都睇多咗人点样去做。呢、這个亦都好多谢 social media， 令到好多艺娘系好。踊跃地去 post 自己啲相啊，或者分享自己啲扮靓嘅方法啊，咁亦都多睇咗，跟住我睇咗人，跟住然之后就近呢几年自己就即系个信心又翻翻嚟，咁啊呢排就再出翻嚟，咁但系之前几年都有即系私底下会做呢样嘢嘅，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系计啊，而家睇下先，15-16年前噶啦，已经系第一次。 O K， 同埋你头先讲到咧 cosplay 呢样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或者可能因为我睇动漫多咧，咁好多时候咧，尤其是一啲动漫节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 cosplay 唔同嘅角色出现啦，而特别咧系靓嗰啲咧，全部都系男仔去扮嗰套动漫嘅女主角咯，系扮得特别靓噶。 其实有几样嘢，即系因为我都睇好多。动漫嘢啦，咁首先第一系呢几年多咗好多，本身喺个动漫作品入面都系艺娘嘅角色啦。 even 最红嘅作品好多套都有好多好多 fans 嘅艺娘啦。另外就係近年有一个即係我哋啲动漫 fans 会叫自己好鍾意嗰个女性角色做老婆㗎嘛。咁而家成日啲人就话自己嘅老婆要系自己 cos 㗎嘛。咁即係爱㗎嘛。 係啦。几得意喎呢一个理念。 係啦，咁就所以多咗好多动漫圈里面，即係华文动漫圈入面就叫女装大佬嘛，而家有个 term 叫。即係就係啲讲緊啲会着女装嘅，但係其实真係直男纯粹因为鍾意个角色咁样扮靓嘅一啲就叫女装大佬。咁喺内地啦，尤其是做直播圈好多呢一啲女装大佬係好多 fans 嘅。即係直情係真係十隻手指數唔曬， 因為早期我都聽聞啦，即係 LGBT 嘅界別裏面咧，有人中意 cross dress 啦，其中 drag queen 都係 cross dress 嘅一種啦。咁但係亦都咧喺 LGBT 以外嘅，即係就算直人範圍裏面咧，其實我哋真係真係知道有唔少嘅直男咧係好中意 cross dress 嘅。咁所以我哋稱佢哋做CD 啦。咁但係佢哋未必一定係 LGBT 嘅範圍裏面啦。咁樣你係應該即係點樣將自己歸類咧？ 是因为我旧时试过都即是因为始终你会听到有唔同声音㗎嘛，你做一样咁嘅事嘅时候。咁我亦都听过唔同嘅字啊，唔同嘅讲法啦，亦都尝试过想去搵呢啲字嘅定义，或者想自己都搞清楚自己系咩嚟。咁首先我会觉得最唔同一定系 drag queen 啦，因为 drag queen 系一个表演嚟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表演艺术嚟。instead of 一个身份或者一个兴趣。 但艺娘而家都好系一种 performance, 系 performer 嚟噶咯噃。 都系，系啊，但系 drag queen 有个气场喺度噶嘛。 哇，你哋个气场好劲，你唔好唔谦。我啱睇完你啲相，哇，啲气场好劲啊，好有功架添啊。 但系 drag queen 会即系一个女王咁样噶嘛，艺娘会比较即系小可爱少少嘅，即系会温柔啲，即系似啲，我会觉得系即系比较日本卡哇伊少少嘅， 倫家的咁樣， 係比較 fierce 噶嘛， 係 啦。咁我會覺得藝娘同 cross dress 其中一個分別係，因為藝娘有好多種啊，因為有啲人其實仲係界定緊自己一個男仔，有啲人真係想做女仔。咁但係 cross dress 我會覺得係即係一個就咁個行為係一個生理性別唔同嘅人去著。另外一个生理性别嘅衫就系 cross dress。 OK， 所以 Chucky 你真系譬如话都有研究一下自己嘅心态啦。你咁中意 cross dress， 但其实你即系心底里面系冇一个即系冲动，系真系想成为女人嘅。 曾经有错乱过，即系咁多年，即系十几年中间怀疑自己或者什么性感点都会出现过，但系最后屘我系有个答案，我系中意男仔嘅身体。 嗯， 因为男仔嘅身体我觉得好好用。即系你见我，即系头先啊 ，Hannah 出嚟咁样。 你嘅原因系咁 practical 嘅， 唔系即系踩单车嗰啲啊，或者成啊，同埋系咯。总之，我觉得男仔嘅身体 系 好好用， 系 非常之好用。 系，我都觉得男仔嘅身体，我谂好多女士都会觉得嘅，即系男仔嘅身体好似方便啲嘅，其实尤其是现今呢个世界里面。 同埋，尤其是即系如果好似我咁样样，我一定觉得用男仔嘅身体去做运动方便好多啦。 OK， 嗱，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咧一位咧真系喜欢玩 cosplay 啦，喜欢做艺娘嘅朋友啦。但系记住啊，佢系直人一个吓。咁啊，捉佢上嚟自己人咧，就同我哋讲下有关呢个艺娘嘅文化啦，讲下 cross dressing 啦。不如转头我哋翻到嚟嘅时候咧，问一问佢啦，佢呢一种嘅喜好啦，有冇影响到佢同女仔拍拖嘅感情生活，甚至系进一步嘅性生活？ No.

non-binary 就是非二元性別啦 ，OK， 咁而家都開始越嚟越行嘅呢個 term， 即係以前我哋出櫃嗰個年代咧，冇呢啲 term 俾我哋揀嘅，只有得攣同埋直嘅啫，好慘。 係啊，係啊，我知啊，係啊，係啊。 OK， 咁但係即係問下你先嚇，即係以往嗰個年代啦，即係我諗，如果譬如你真係以藝良姿態出去玩啊、消遣咁樣咧，有冇遇過一啲即係歧視啊，甚至有冇人俾人撩啊？即係而家好多啦，係咪？因为嗰样嘢开始潮起上嚟啦，系嘛？系咪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啊？同埋落差？ 有嘅，系有嘅。而家啲人系即系，因为我旧时出去玩啦，同埋我前排几个星期前出去玩啦。不过可能嗰日 Halloween， 所以特别好少少。同埋因为啱啱即系头先咪后都有讲过，即系因为可能 K-pop 咧，大家见惯咗啲男仔会化行啲嘅妆，或者啲打扮会 flamboyant 少少。即其實我覺得頭先好似Brian 有講過咧即係好似David Bowie 嗰個年代咁嗰啲其實都好 glam 嘅打扮㗎嘛，咁而家開始啲人接受返多咗男仔做呢種打扮，咁我覺得啲人睇落即係 even 有陣時我唔係完全 fully 女裝，只不過係打扮得比較行少少嘅，咁而家都少咗好多人會有啲咩奇怪嘅眼光，因為有好多男仔都仲行過我啦，而家已經非常開心。 係啊，但你真係唔可以用 Halloween 你出去玩作為驗證囉。 係啦， 嗰係全年嘅唯一例外嚟嘅啫。我成日都覺得，如果 Halloween 咧係將佢變成咧係365天咧，我哋嘅世界其實係豐富好多嘅，即係唔會有咁多 judgement。 係，但係都好攰。 都好攰， 但都好攰。 阿 Chucky 咧，即系我哋同志啦，我哋出柜咧，其实我哋都即系可能会系即出柜嗰下，即系可能都会即系经历好多心路历程啊，会好紧张啊，或者终于第一次宣告啊，会系好即系要鼓起好大勇气嘅。但我想问阿 Chucky， 即系你似乎啦即系我见你即系譬如 cross dressing 啦，你觉得系即系应该系似乎觉得舒服。咁但係你要第一次去 cross dress 去面对出面嘅人，或者係即係行出街呀，即係咁样化晒行装呀，即係嗰个心路历程又点嘅呢？定係你本身觉得我都觉得我 cross dress 上我觉得好舒服，行出街就係、是、好似做返自己，定係点嘅呢？其实你係好驚嘅点嘅呢？ 我会讲话我开头係即係好細个嗰时係有驚有怕嘅。然之后去到一个位是开始收到一啲人即係俾到啲唔同嘅意见，我边啲嘢可以做得好啲呀，边啲嘢做得冇咁好呀，咁我一路改进嘅时候，即係啲技巧上面或者配搭上面，跟住然之后就开始多咗人赞嘅时候，跟住就开始有个自信，之后就容易啲去做嗰件事啦。因为可能我已经接受咗件事，一定有人睇唔过眼，一定有人睇唔惯，一定有 haters 嘅。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身边有人是喜欢我做这件事，支持我做这件事，那些人是真的话，那即是如果尤其是那个又是我自己来的，即是我不是强行去讨好一些我喜欢的人，而是我做一样我喜欢的事去讨好一些我喜欢的人的时候，那我不是太需要你会即是不是太好听那些声音咯，那我理得佢哋嚟讲，咁我自己又唔开心，鍾意我嗰啲人又少啲嘢睇，咁何必呢？ 係囉，我鍾意最尾嗰句，鍾意我啲人又少啲嘢睇咁样呢。OK， 咁但係当然啦。 呢样嘢好 Jack Queen， 我觉得呢样嘢。 係呀係呀。但係即係当然啦，我觉得即係街外人即係话知佢点睇呀，係咪佢自己食古不化啫。咁啦，不如问下你身边亲近嘅人点睇啦。因为都想即係探讨下譬如你嘅感情生活啦，即係知道你其实以往都係即係最主要同最主要呢句我觉得可以攞掂。最主要系同 佢。你唔知未来发生咩事㗎嘛。係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话你以往嘅拍拖嘅经历啦，若果即係当你拍拖嘅女朋友知道你係一个艺娘嘅时候呢，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反应？ 好彩是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我的社交媒体其实点都会找到一两张我会化妆或者会着女装的相片，点都有的，应该说每年都会总有一到两张出现，所以其实啲人都知道的。那我之前女朋友呢通常同得我拍拖都一定会知道的啦，但是接受和喜欢是完全两回事的，我发现即是我的经历告诉我，其实我其实小时候就会觉得有女仔是接纳我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好感恩好开心，或者我好即是会好尊重呢件事。但其实我发现 某程度上，因为其实那个都是一个真的我自己来的嘛。 是。 跟住然之后我就 develop 到开始是找一些女仔是真的会喜欢我这样东西的女仔啦。Which is 有的，其实也都不少的原来。咁所以之后我就再 develop 到不同的性格出来，即不是性格，即更加去正面地面对或者去展露，尤其是在我的伴侣面前去展露我女仔那边的一面。咁所以为什么我说 gender fluid， 是因为我之前有一其中一两个女朋友是可以跟我会互换个位置的，即是在相处或者在一些房事的时间是可以互换位置， which is 她有时候都喜欢去调戏我做女仔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是相处得很开心的。 哦，即是你曾经是拍过拖的一些女仔。OK， 好啦，不需要我逼你逼供呢就自知我喜欢这些嘉宾想多点来。咁即係话呢，其实以往有啲你拍拖嘅女仔呢就好唔接受啦。即係首先我哋讲呢一筆先。你当佢哋唔接受嘅时候系点呢？即係劝你以后唔好玩呢样嘢呀定点呢？ 唔好喺佢哋面前玩啦咁样。 即係囉係囉，即係唔系话太鍾意我喺佢面前做呢样嘢囉。咁唔可以话佢错㗎嘛。咁你一对男女turn唔turn得on，咁好自然反应嚟㗎嘛。佢唔俾呢样嘢turn on，我冇得怪佢㗎，系咪先？ 系啊，明噶，我都觉得系噶。 都系咯，系咯，系咯。咁即系你一系就即系你，总之揾方法去 deal with 佢啦。即系你一系分手，一系就揾啲方法去 compensate 咗佢嘅啫。咁但系即系之后又遇到啲系中意嘅，又夹到嚟嘅。咁我会觉得其实系即系呢样嘢对我嚟讲又唔系话超级负面，因为我发现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种唔同嘅人嚟嘅。最紧要系你揾到个同即系。真系中意你个人嘅人咯，我觉得呢样嘢咁就会可以好舒服咁相处到 咯。真系揾到一个夹到同埋升到咯，即系升嘅意思唔单止喺即系情感上面啦，即系甚至喜好上面咧，甚至喺床底性事上面啦，都要升噶嘛。其实 我自己因为我嘅经历啦，我都好反对人去夹硬收埋自己，唔系反对嘅，即系尽量唔好啦，或者去逼对方完全迎合自己嘅需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toxic 噶，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最后尾点都会。產生一啲問題出嚟嘅，係啊，係啊。 喂，但我想問一下 Chucky 咧，即係嗱，既然我哋講起呢個話題啊，你又唔好介意我撩多啲啊。頭先你話你哋即係你同嘅一啲即係之前嘅女朋友啦，喺房事上啦、啊、即係都會即係有一個角色嘅調轉。我想問係純粹係喺打扮上嘅調轉啦，定係你喺打扮上調轉咗之後，你哋兩個喺即係嗰個情感上嘅角色都調轉咗，即係。譬如你做咗一个伪娘嘅时候，进行呢个房事，你嗰阵时嗰个角色系就系一个比较 submissive 嘅一个女仔，然之后对方就啊会系即系 man 咗，变咗一个男方啊，定系唔系嘅？即系纯粹系一个一个打扮上嘅唔同咗啫，即系其他 physically 你哋系做翻你哋嗰个 gender 咧？ 你头先讲 submissive 呢个字非常之好，个 top bottom 关系系调转咗嘅。 嗯， 我的确系调转咗嘅。 嗯， 系啦，系啦。 OK， 咁系咪即系喺呢个打扮上会系令到你哋更加去投入去做嗰个角色咧？你觉得 会嘅，绝对会嘅。因为始终即系角色个外形，我觉得系紧要噶嘛。同埋即系你有啲 facial Q 系好难，即系好难被取代嘅。即系有阵时有啲嘢都始终去到一啲咁 central 嘅嘢，咁你视觉系一个好劲嘅感受嚟噶。 O K， 嗱，所以我觉得咧嗰样嘢好有趣啊！即系我呢个其实唔系一个 judgement 嚟嘅，因为而家好多人都话即系自己应该系 non-binary 啦，唔应该即系代入去即系非男即女啊，即系呢个二元嘅即系分法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我觉得咧 cross-dressing 嘅朋友咧，其实好深化咧嗰啲即系传统所谓咩系男人咩系女性嘅 role 嘅又。咁但系我就觉得玩 cross-dressing 嘅朋友咧系好在意就系男人系咁嘅样嘅，女人系咁嘅样嘅。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我绝对系有都有呢个感受嘅。咁点讲咧？但系我有阵时会系中间啲噶嘛，因为即系有阵时你会见到我，即系有阵时化妆出街，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唔会系完全女仔或者完全男仔嗰边，即系我会化啲比较 feminine 或者女仔啲嘅嘢，或者都会 flamboyant 少，但我唔会完全变成一个女仔，但系一定唔会系我踩单车嗰阵时，或者我去做 gym 嗰阵时嗰一个 男性化，或者好似我而家咁样纯粹戴顶 camo 之后平日翻工系咁样嘅嗰样嘢咯。咁所以我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喺正中间嗰个位置。咁 which is 嗰个甚至系如果我拍拖嘅时候，我同我啲女仔女性朋友出街嘅时候，我最多做嗰个打扮。咁所以其实我会讲话我自己会成日走喺个光谱嘅弹嚟弹去，弹出弹入，但系我明白嘅係有陣時係特別會想做女仔啲嘅，咁但係我又唔係話完全一定係要二分曬，即係我係男仔嗰陣時或者我係女仔嗰陣時咁樣。 咁你 explore 自己呢個喜歡做 cross dressing 嘅過程裡面咧，有冇發覺可能即係自己嗰個真係 sexuality， 甚至可能即係未必話淨係中意男人女人咁簡單嘅所謂 sexuality 啦，而係個喜好都會轉變咗咧，其實。 我又唔知道係我喜好轉變啦，定係其實我本身係咁，只不過我而家係去即係。去 recall 翻嗰样嘢出嚟，因为始终男仔长大或者女仔其实都系你对于 gender 或者你自己应该做啲咩或者 sexuality 有阵时喺你自己 develop 到你自己一套谂法之前，其实个社会已经俾咗一啲价值观你噶啦， 系啊，已经 imprint 咗啦，系啊， 系已经跟住蒙蔽咗你，跟住然之后我都唔知道系转变定系即系其实系揾翻自己出嚟，我真系唔知道呢、這个我而家到自己都未有答案，但系在我怎样去对待sexuality 或者去我自己的即是性别身份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是有转变的，只不过我不知道是找回出来还是真的它改变了我这样。但是其中一件事我很明确地越来越开始怎样说呢，开始有一个倾向是我会即尤其是我做比较女仔一点的时候，我是会是很点讲咧？我好敢去将自己好 vulnerable 嗰一面去俾我啲朋友见到，或者系，因为我之前其实尤其是男仔啦，一路大个啦，其实都尽量叫你唔好咁样噶嘛，即系你 man up， 你唔应该喊，你遇到问题咧，去谂点样 tackle 佢咧，谂点样 conquer 佢咧，谂去点样征服佢。Instead， 而家即系其中一个点解我有阵时会想做女仔嘅原因，系因为我会觉得我嗰阵时即系我去嗲下人啊，剩啊，系会多啲人锡我，多啲人会理我。 嗯， 咁 which 真系有，亦都系事实嚟嘅。即系你见有阵时我如果即系，譬如我喺即系今次万圣节啦，咁样我女装出嚟之后，其实多咗即系唔同嘅人同我讲下，即系。都对我啲语气都温柔咗咁样，咁即系起码我见到呢样嘢系事实嘅，咁亦都更加鼓吹咗我喺嗰阵时，即系一啲比较软弱嘅时候啊，不如做下女仔郎咁样。 嗯，好，我听你嘅忠告，我都试下日后嗲下先。 或者 听我身边啲人 考虑再 对于我嘅反应会唔会唔同咗，定系吓死咗？唔系，但 我 即系 有时系要噶，即系就算系即系一段恋爱嘅关系啦，同志嘅恋爱关系都好啦。你话一个系一个系零咁样，但系其实即系譬如我系一啦，我拍拖嘅时候有时我都会嗲下个零嘅，即系觉得有时系需要，即系好似阿头先阿 Chucky 咁样讲啦，系愿意去将自己好 vulnerable 嗰边咧，去俾自己另外一半睇到，或者身边嘅人睇到嘅，即系。唔好將自己即係啊，永遠都係好啊！阿 Chucky 咁樣講，要 man up 啊，即係樣樣嘢都話啊，我哋男仔要堅強啲啊，唔好將自己嘅軟弱嗰面俾人睇啊！即係有時將自己脆弱嗰一邊俾人睇咧，唔係示弱啊，其實係真誠咁樣對待身邊嘅人，我覺得 係啊。 係調翻轉，即係可能係一個女仔嘅角度，未必下下都中意嗲嘅，即係你都可以調翻轉，就係譬如話遇到一啲事情嘅時候，其實我都可以強悍翻出嚟嘅，即係唔係一定用嗲。啊，喊啊，或者一啲嘅呢啲嘅解決方法，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唔係真係分男仔女仔究竟有啲咩特質，而係其實你根本呢啲特質你與生俱來裏邊已經有，只不過你喺唔同嘅時候、唔同嘅場景嘅時候，你咪俾佢去用咯，俾佢去出嚟咯。 系啊，即系尤其是近年间咧，我哋成日都听到一个 term 啊，叫咩 toxic masculinity 咧，即系有毒性嘅阳光气啊。就系头先阿 Chucky 所讲啦，即系好多时我哋对于即系男性嘅一个男人嘅角色咧，好多 太過分又即係扭曲咗嘅啲期望，令到好多男人喺呢個 toxic masculinity 嘅即係所謂標準底下咧，冇人可以做到一個完美嘅男人嘅。於是乎咧，就大家又收埋收埋啊，係會好影響到即係男性嘅真係 mental health 咁樣。咁但我想問一下，即係阿 Chucky， 你喺譬如做藝娘啊、cosplay 啦、cosplay 又即係 crossdressing 嘅過程裏面啦，即係不斷去扮女人，你會唔會喺呢個過程裏面，其實你更加去開始明白？何为一个女人呢？即系由即系今时今日，女人喺社会上面，其实个角色系点呢？会唔会令你掌握到多啲，即系所谓嘅女人心同埋女人嘅角色嘅时候，更加其实帮到你日后嘅男女关系 咧？我会觉得系有对我有转变嘅，但系系咪真系帮到我男女关系呢？我又唔清楚，即系好坏我又唔知道系咪，即系自己评价唔到嘛。但系我系容易啲代入女仔嗰个谂法嘅，即系譬如好多女仔觉得即系譬如啲男仔点样撩佢哋啊，或者去偷女啊，或者调戏佢哋嗰个手法，究竟系即系舒唔舒服，啱唔啱啊？咁因为我去做女仔嘅时候，其实我会 你就经历过啦，即系第一身称，咁所以就明白嗰个系咩滋味。 我会知道咩叫舒服，咩叫唔舒服嘅。咁呢样嘢系我觉得有帮助嘅。亦都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咪好多女仔成日投诉啲男朋友咧，话啊又去买唇膏，啲唇膏个颜色唔识分或者剩嗰样嘢，或者 嘥钱。 又点解你好地地要油到蓝色啊？或者性啊，咁其實女仔有陣時打扮係因為怕悶啊嘛，咁佢哋本身就已經習慣咗多選擇啊嘛，咁好多男仔唔明噶嘛，又譬如即係有陣時啲潮衫著成點樣，即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男女都互相唔明噶啦，咁但係我有陣時因為會扮靚去另外嗰邊性別嗰個方向嘅時候咧，我更加知道咗另外嗰邊啲人係中意睇啲咩啊，咁我会觉得系有阵时呢啲咁嘅男女相处呢啲，尤其是平日打扮啊或者喜好啊嗰啲嘢，你如果有试下去即系代入另外嗰边嘅身份，其实会令到你更加容易明白对方嘅，即系譬如一啲行为或者选择，其实点解佢要咁拣啊或者成啊咁样嘅，系啊。 OK， 嗱，今日咧就我哋中意咗阿 Chucky 啦，即系一位啊，我称之为系直人啦，但系而家佢更加喜欢即系称自己做一个即系 non-binary 啦，非二元性别嘅一位啊男士啦，但系平时系中意啦，即系 crossplay 啦，中意即系做呢个艺娘啦咁样。咁其实咧，即系从佢嘅经验里面咧，都让我哋对于即系性别咧有一个即系更加即系 out of the box 嘅一个睇法啦。咁系噶，即系如果你世界即系多一啲即系 out of the box 啊，同埋大家都即系成就系无论男同埋女啊，恋同埋直中间咧，仲有一个好大嘅 spectrum， 好大一个光谱嘅话咧，其实我哋嘅世界就会缤纷好多啦，有趣好多啦，同埋多想象力好多啦，而唔系咁死咕咕嘅。OK， 嗱，咁啊 ，Chucky 啊，咁啊，即系多谢你就俾咗 authorization， 我哋可以即系将你一啲艺娘嘅相咧，就可以掟上网俾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咁大家即管咧就将阿 Chucky 嗰啲即系艺娘嘅相咧就拍埋呢个 Harry Style 咧，可以比一比，睇下边个靓啲。 好，唔该晒 Chucky，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好。 忘记他是那么样，自己喜风里荡漾，玫瑰花盛开的发香。忘记他是那么样，自己喜欢阔肩上。闻上片青色的小窗，忘记他是那么样，自己喜街里闯荡，仍我归家温馨日光。忘记他是那么样，自己喜粗粗颈项，承载钢铁一般坚壮。爱上是他，是他，是他给我满足快乐，是那份美丽的感觉。爱我是他，怎么是他不理想演那幕？忘记他是他，不知过。 的笑声，忘记他是那么样，自己戏洒脱不定，如烈火纷飞的热情，爱上是他。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主流传媒都推算民主党的拜登已经取得超过足够的选举人票，在大选中击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至今没有认输，他的支持者发起在当地周末晚到华盛顿举行集会，声援特朗普阵营指大选出现舞弊，但是外界认为没有实质证据的说法。部分极右和白人主义团体据报说会参与集会。集会有多个主题，包括停止窃取选票和令美国再次强大等，都是不时会出现在特朗普社交专页上的留言。报道说一些左翼团体计划在华盛顿和其他城市游行，和支持特朗普的团体打对台。欧盟和英国就脱欧之后的贸易关系谈判停滞不前，双方在渔业、公平竞争和争议解决机制等关键领域仍然有难以化解的分歧。报道引述英方消息人士指出，过去近一个星期，英国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弗罗斯特和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之间的会谈未取得任何的突破。有传媒形容谈判目前处于若果不成功就会告吹的难以妥协阶段。欧盟据报原本希望在未来几日之内与英方达成一项协议草案，以便在几日之后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讨论，但是根据目前谈判的进展，英欧双方都怀疑能否如愿，而谈判可能要一直持续到下月初。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表示，源头不明个案增加，相信未来会开始爆发。小部分患者在强制检疫之后先至发病，边境检疫措施无法做到滴水不漏，加上有病征人士经私家医生做检测的数量不足两成。食肆和酒吧等未有跟随防疫条例等，令到防疫工作面对很多困难。另一名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表示，近两星期情况令人担忧，输入个案病例数字上升，建议检疫人士应该在指定酒店隔离，避免在一间酒店之内有要检疫的人和其他客源，增加交叉感染机会。同样是政府专家顾问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应该加强对豁免人士的检疫。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郭家麒表示，未决定是否提出司法复核，但是承认情况困难，因为有机会再面对人大释法。郭家麒又回应公民党要求美国制裁香港的讲法，表示有成员曾经在美国向美方表示不要轻易制裁香港，因为香港不想受经济打击，只是当时没有对外透露。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对民主派议员总辞非常失望， 至於他們可不可以再參選，唐英年認為如果透過言行表達出真誠悔意，應該給予機會。他又說立法會議員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是不可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有必要和來得及時。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品尝喜爱的味道，用音乐调配极美味的音符，製作聽得到的香氣，用耳朵感受香噴噴的歌曲，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闊八元號，音樂哀思系列日本料理歌曲集。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輝時事機人， 日理萬機。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現在由 Tanner 為你報道一次 daily news。 在內地11月1日開始進行10年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在身在上海的女同性戀者表示希望透過普查令到自己的性傾向獲得認可。這一名譯名羅倫的26歲女同性戀者接受英國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早前有人口普查人員上門進行問卷調查，問到她的交往關係的時候，她向對方表明自己是跟同性伴侣同居。当时这一名的普查人员就在问卷上面剔选了其他的选项，并且注明伴侣。在普查人员上门之后，罗伦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有人呼吁同性恋者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出柜。非政府组织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主席彭阳子表示，这些的普查人员或者未见过或者听过同性伴侣，所以鼓励同性恋者藉此机会跟他们交流，令到对方了解同性社群。有人权倡议者说，中国社会对同性关系的接受程度越来越大，但彭阳子就认为目前整个系统仍然未跟上时代的演进。报道指出，中国国家统计局说，任何答案如果非交往关系所列出的选项，都不会被记录在最终的调查档案当中。新冠肺炎持续影响全世界，曾经被称为巴西版特朗普的极右派巴西总统博萨纳罗日前在总统府发表言论，因为用了歧视同性恋的字眼表达对新冠肺炎防疫的不满，引发各界的争议。他表示对于疫情带来死亡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巴西不可以再做一个娘炮一样的国家。博萨纳罗向来经常发表歧视女性、同性恋和少数族裔的言论，例如他说克鲁的后裔不适合传宗接代，亦都说过如果他的儿子是同性恋者，宁愿儿子出意外离世。平时亦都常常公开认同特朗普的观点。而博索纳罗亦都跟部分的国家领导人一样，尚未向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祝贺当选。 英格兰足总主席克拉克在礼拜二在英国国会作供的时候，因为发表对黑人球员和同性恋球员的争议性言论，被各方抨击而请辞。63岁的克拉克在数码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以有色人种来形容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球员，又提及对同性恋球员和女子足球员的言论，被议员当场指用词不当。英格兰足总其后宣布克拉克辞任，由麦考默克出任临时主席。足总会再物色新的主席人选。克拉克其后道歉，承认不当言论冒犯他人。呢次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anner 啊。OK， 补充一下 Gaily News 先。嗱，因为咧，我想提一提咧，因为我其中有个妹咧，其实已经系移民咗去呢个挪威咧，都好多年噶啦。OK， 咁啊，但系暂时我都未探过佢，因为我好怕冻啦。首先，咁而另外就挪威好似唔系好多人咁样咧，地大物博咁样啦。呢个系我唯一嘅印象啦。但系挪威咧，其实咧喺欧洲嚟讲咧，系一个相当之咧前进嘅国家嚟嘅，因为好早咧已经就住 LGBT 嘅一啲保障条例咧，其实已经行到好前。咁而今个礼拜咧，突然间咧，佢哋宣告话咧，佢哋会修改呢个刑事罪行。喺刑事罪行里面咧，佢哋会加多一个条款，就系、是、但凡针对双性恋者啦，又即系跨性别族群，如果你作出一啲公然嘅侮辱性嘅字眼，又或者系仇恨嘅言论，即系 hate speech 嘅话咧，将会被定性为系刑事罪行嘅一种。 哦，哇，几劲啊！ 即系呢边有挪威呢、這个即系国家咧行得咁快啦，但系咧世界上面咧总会咧即系有啲嘅国家，甚至乎佢哋嘅领导人咧系唔行前之余咧，仲要倒退，即系好似头先 Gaily News 所讲咧，就系、是、巴西嘅即系总统啦，佢系可以针对呢个嘅即系病毒疫情，然之后咧就攞咗一啲咧唔好听嘅字眼咧去赖落去，咁然之后、你谂你系国家元首、哦，咁你唔系应该谂一啲方法去真系令到个疫情可以慢慢退却，但系你唔系去赖，甚至乎系攞一啲攻击同性恋者平时会用嘅一啲字眼去讲呢个疫情，我觉得呢啲太唔要得啦，咁就。 同埋你话咩啊？一个即系大家唔好做一个乸型国家， 粮炮啊嘛，叫 粮炮系啦。我哋广东话应叫乸型咯，即系类似系，即系呢啲咁负面嘅字眼就形容一个而家咁样嘅情况。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好唔 trendy 啊，好落后啊。即系你睇翻挪威，哇！即系而家唔單止係要即係保障性小眾啊，性即係同性戀嘅權益喎，係你作出一啲即係對於跨性別嘅人士啊、雙性戀嘅人士作出一啲攻擊咧，你都係會受到呢一個刑責嘅喎。 系啊， 系咯，同埋咩叫乸型国家咧？我都系唔系好明啊。哇，你个国家好乸型啊，咁 咁，但系就会俾人个感觉，觉得乸型就系一个唔好嘅词语咯。又或者如果你一个乸型嘅国家，或者可能你个人系乸型嘅时候，你就系低层次啲咯。 系啦，连一个国家都要斗 man 嘅时候咧，我真系唔知咯。即系可能你嘅国旗咧、国徽咧都要改咯，要用啲好 man 嘅 color 啊，唔可以睇个 colorful 啊咁样咧。即系唔可以有碎花啊，个构图咧要好硬邦邦啊，净系可以直线条啊咁样咧。哇，咁呢个世界真系好鬼得人惊，系咪先？ 例如粉紅色就一定用得，但係話時話好似又冇國旗係有粉紅色，有冇咧？ 呢個要上下網去揾一揾先，我嘗試睇下揾下有冇啲國旗有粉紅色嘅元素喺裏面 啊，不過提到咧、 黃綠好多嘅， 你哋有冇留意啊？因為如果你哋有用 Apple 咧，係最新嘅嗰個 iOS 嘅 update 咧，你有冇留意到係多咗好多啲 symbol 同埋一啲 emoji 係同呢個 LGBT 有關 嘅？係啊，所以其實 因為我就 Android 人嚟嘅，我都係倒剔嚇，你揾唔到啊，居然。好似话加咗咧，trans 嗰个 flag 啦，即系跨性别嗰、那个系应该系白色、粉红色同埋浅蓝色嗰个咧，即系其实 trans 嘅旗嚟噶嘛。咁而家好似加咗，因为其实嗰个 trans flag 咧，渊源咧就系去到1999年咧系正式咧系创立嘅。咁啊，到而家最新嘅一个 update 嘅 iOS 咧，就终于加入咗呢一支嘅旗啦。头先我哋改嗰啲国旗啊嘛。 系啦，所以我亦都好快咁样咧，就即系揾咗呢支国旗出嚟望一望，咁啊确系有嘅，即系你当你 update 咗你部电话嘅时候，咁另外亦都即系好似真系望埋落去咧，喺嗰个国旗嘅即系咁多个国旗当中咧，真系好少好似见到系有粉红色嘅元素喺度，除咗呢支讲 trans 嘅国旗之外，咁大部分正如好似头先阿 Simon 所讲啦，都系啲蓝啊、白啊、跟住红啊、绿啊咁样样，但系粉红色确实真系好似冇喎。 点解冇粉红色嘅国旗呢？ 系咯，但系就有个零嘅国旗啦。 零号，嗰就系日本。 我就谂下零号嘅国旗系咩？ 你知道我哋好多想像力㗎啦，係咪先。除咗今次呢个 Apple 嘅 iOS update 呢，加上呢个 Transflex 之外呢，咁听讲仲加咗一啲 symbol 㗎 ,ok, 加咗一啲呢同呢一个跨性别啦，甚至係双性人啦，就係 trans 同埋 intersex 嘅一啲 symbol 加落去嘅 ,ok, 咁到一个即係进步嚟嘅 ,ok。 系啊，好多嘢都要 update 嘅，咁包括呢一个牛津字典啦，最近咧原来修正咗对于女人嘅一个描述，咁原来查翻之前嘅牛津字典咧，其中一个对女人嘅描述咧就会话女人系男人嘅妻子、女友或者情人嘅，咁而家修正咗咧就话，已经要将呢一个男人呢个字拎走啦，就其实女人咧系可以系一个人嘅妻子、女朋友或者女性情人咁樣。咁原來呢一個修正咧，係一個叫做 Maria 啦嘅人啦，佢發起呢個即係請願活動嘅。咁佢就最終咧就收集咗大有34,000個嘅支持者簽名。咁跟住咧就推動咗呢一個去改動啊。咁到最後咧，即係牛津字典都即係 OK 啦。咁就係咁啊。其實即係點解女人一定係要係一個男人嘅情人、女朋友或者妻子咧？可以係一個另外一個女人嘅妻子都得㗎嘛，咁所以就而家做咗呢個請願，所以呢就update 係好重要嘅，即係除咗呢一個 iOS 嘅呢個旗幟要 update 啦，即係字典都要 update 嘅喺呢個世代。 OK， 相對地會唔會咧，即係改咗個女性嗰個定義之外咧，連男性嗰個定義都會改咧，即係變相咧就係喺一個人嘅丈夫、男朋友，又或者係伴侶咁樣樣。 係咯，冇話一定係要男性定女性噶嘛？點解一定係要一個男人嘅妻子、女人嘅妻子、女人嘅男朋友咁樣咧？ 唔係，同埋點解即係永遠都要好似一個人一定要附屬另外一個人咧？嚇？点解个权力上面一定要系咁样咁不公咧吓 ？OK， 因为长久以嚟咧，女人咧都喺即系以前嗰个农业社会开始啦，就已经当成咗咧系男人嘅 property 嚟噶嘛。 同埋喺圣经嗰个角度咧，即系夏娃嘅形成都系喺亚当嗰个肋骨嗰度嚟噶嘛， 拎出嚟嘅。 系啊， 系啊， 我哋好明咩叫鸡肋啦。如果你话，呢样嘢系鸡肋嚟嘅。点解系个男人咁多身体上面咁多部位唔紧要拣肋骨咧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虽然呢就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呢，我諗大家都其实係冇咩 sex 㗎啦。大家都要小心啦，大家都要乖乖啦，都係 dry 啲啦。咁但係呢，我想讲一讲呢，就係我首先想问下大家，你哋有冇去过啲 love motel？ 嗱，唔好觉得尴尬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係可以好 common 嘅一样嘢嚟㗎咋。因为其实香港有地少人多啦，香港咪居住情况嘅时候呢，就算有时两公婆啊都要去啲 love motel 呢，然后先至解决呢、這个即係正常嘅夫妻嘅生理需要啦，系咪先。 係有嘅，尤其是即係我哋年纪尚小嘅时候呢，即係冇自己地方㗎嘛，咁即係都要去呢啲地方去进行，即係同自己另一半啦去进行呢样嘢囉。 係囉。 即係因为係土地问题啦。 OK， 嗱，但係Tanny 有冇经验啊？唔該。 有去酒店咯，但系又未必真系 call and call 系一个嘅 love motel 咯。 OK， 嗱，我当然都一定有去过 love motel 啦。嗱，我即系想问一样嘢咧，就系点解 love motel 咧？通常嗰个设计咧，即系除咗床以外啊，唔系啊，嗰、那个厕所啊，点解永远都系玻璃门嘅咧？ 系咯，即系完全唔可以留翻一个神秘感啊！佢觉得你去到嗰度咧，就反正都赤裸裸噶啦，由头到尾都赤裸裸。 唔系嗱，我明白点解要透明玻璃，但系因为你唔系入亲厕所都净系冲个浪漫嘅泡泡浴噶嘛，你有正常嘅大小生理需要噶嘛，咁嗰样有几浪漫啊？因为有好多啲 love motel 咧，嗰个厕所咧，嗰度即系嗰个玻璃门咧系冇浴帘遮添嘅，有啲，即系有啲当然好啦，有啲最先进我都去过咧，佢直情可以个玻璃咧，你揿个掣咧，其实佢就突然间咧蒙咗嘅吓。咁、但系有一啲真系完全只系一块玻璃当场嘅，咁你谂下，如果你真系用厕所嘅时候，真系用厕所啊， 咁然後跟住你嘅情人也好啦，你嘅邊個喺個床嗰度等緊你嘅時候咧，一目了然咧，係咪好掃興啊？嗰件事有幾浪漫啊？ 我覺得最唔浪漫都唔係去廁所嗰個 moment， 係去完廁所要處理嗰個 moment 係最唔浪漫嘅。因为你去厕所你顶多都系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啦，咁但系之后要处理噶嘛，嗰个 moment 就大煞风景。 人哋 love motel 通常有 bed 嘅 ，OK， 唔使你自己用手处理嘅，只会听到水声潺潺咁样嘅就 OK。OK， 嗱，咁喺呢个疫情嘅影响情况底下咧，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啊，啲 love motel 咁到底其实有冇生意咧？又或者其实佢哋有啲咩应变措施咧？嗱，最近咧日本咧就开始，因为日本嘅 love motel 咧其实系几盛行嘅。OK， 咁而佢哋咧最近有一啲嘅酒店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有啲新嘅举措嘅。咁其实呢个新举措咧，其实喺疫情以前咧有啲都陆续开始做紧噶啦。即系例如为咗啲人客嚟到咧尴尬啊，咁于是乎咧其实唔会有人咧喺嗰个 reception 嗰度咧系 check in 嘅。即係你網上 check in 咗，你去到咧，其實咧就係其實俾個唔使攞鎖匙添啊，唔使 check in 啦。咁其實係攞個即係密碼鎖個即係 password 咧，然後跟住自己可以開門嘅啦。咁所以呢個疫情期間咧，其實呢種嘅做法咧，係令到啲 love motel 咧就覺得，咦係，即係除咗係令到啲客人冇咁尷尬啦，另一方面就係其實少咗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咯。咁其實都一個即係保障大家健康嘅一個防疫嘅好好嘅措施嚟㗎嘛，係咪？ 係啊。 咁首先係咁啦，唔需要見人啦，唔需要有尷尬嘅場面啦，唔需要有面對面甚至係身體嘅接觸啦 ，OK？ 咁而另外呢就係、是、有啲人咧 motel 呢，因為有陣時會有 room service 㗎嘛，你知唔知啊？系啦，会有噶嘛，即系一般 hotel 咁样。 hotel 都有嘅，呢个 有啲有嘅。咁但系咧，有一啲有 room service 嘅啲 love motel 咧，最近嘅做法咧就系，佢哋唔会有人咧系去你门口，然后敲门咧，然后递餐俾你嘅。 OK， 佢哋有一个咧， 点送啊？ 佢哋送餐嘅方法咧，咧类似啦，即系佢哋有一个特别嘅通道口，一个 entry point， 咁然后递餐俾你咯。咁以至到咧，递餐嗰个人咧，同你咧，其实亦都唔需要面对面嘅接触噶，即系嗰件事咪就好似 囚犯咁， 囚犯咯，坐紧监咁咯，等餐递入嚟。 O K， 唔系，但系我觉得都几好啊，完全即系唔使见面、啊。咁当然啦，你见到佢只手嘅递入嚟嘅时候。 系，即系对于系，同埋就再更加唔使咁尴尬添啦。因为你始终你之前咧，你真系开门嘅话，即系你都要露面啊，你都会见到嗰个工作人员啊咁样噶嘛。咁啊，而家就真系完全系唔需要见样咯。你应该系由入去酒店嗰一刻，去到你完事离开啦，你都唔需要见到任何嘅酒店职员。 系啊，完全 anonymous。系咯，同埋头先提到咧，就是、第餐嗰位咧，其实有啲人可以当咗 glory hole。另一種用法都 OK， 即另一種嘅 room service 係咪 ？OK 啦，係大家明㗎啦。 好啦，嗱，如果 love hotel 呢樣嘢咧，即係你如果有 partner， 咁你又需要去啦。咁但係我諗相信好多疫情期間咧，好多人咧即係都冇呢一個係頭先我哋都講啦，好 dry 啦，冇伴侶啦，咁亦都未必真係可以去到 love hotel。咁可能咧。好多嘢咧都要用自己雙手去進行啦，即係智慧啦。咁即係原來呢一個幸福咧，真係掌握喺自己雙手㗎喎。咁最近有一個調查啦，呢個調查咧係一個 T 字頭嘅飛機杯公司啊，大家應該知嘅邊個品牌啦，就進行嘅一個調查嚟嘅。首先講呢個調查都有個名嘅，呢個調查咧就叫做 United States of Masturbation 智慧合眾國啊。即係有個咁樣嘅名嘅，唔知點解要改個咁嘅名咧？即係幫呢個 勁啲咯， 啊勁啲啦！即係原來嚇智慧都可以有一個 United States 嘅，咁咧就即係佢就揾咗1200個啦，由18歲到74歲嘅美國人，即係調查佢哋嘅智慧習慣啦，咁樣各樣嘢啦。最令人震驚嘅一個結果咧，就係話原來智慧越頻繁嘅人咧，係越有自信。而且佢哋嘅就業率係高啲嘅，即係話越多點樣講咧，即係越係有工作嘅人咧，就相對係智慧係越多嘅，同埋佢哋對於自己嘅身體嘅了解都會多啲，繼而咧就對自己咧都係更有自信咁話嘅。咁啊， 自主大啲，所以就自信心都大啲啦。 咁係我諗係因為你智慧嘅時候，你係真係會了解到自己嘅身體。我諗某程度上你係會更加去識得欣賞去自己嘅身體嘅。咁所以你會潛移默化啦，可能係你會即係會說服到自己啊，都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人。即係你要吸引到人，你首先要吸引到自己先啊嘛。你要吸引到自己先可以進行呢一個智慧噶嘛。唔知係咪咁樣有關啊？其實喺個調查就冇咁樣講嘅。 咁係咪即係話以後即係提議大家喺自己 LinkedIn 嗰個 resume 嗰度咧，可以加多一項就係話我一個頻繁嘅自續者 啊？係啦。即系嗱，我都智慧都几频密噶，证明我对自己都好有自信吓咁样。 系啊，同埋凡事都唔会假手于人噶，我都会自己处理。 我中意呢个，凡事唔会假手于人，吓自食其力吓，我用自己双手揾食。唔会假手于人，你嘅意思系咁系嘛？ 不过咧，你讲起呢样嘢咧，即系讲紧呢个智慧咧。咁我话说咧，我前嗰两日咧就有个朋友咧就 send 咗张相俾我睇。咁咧嗰张相系几特别嘅，因为咧佢就哎我晨早一落街咧就见到有啲嘢啦咁样样。咁啊见到啲咩咧？就话说喺一个嘅垃圾堆附近咧，就零零舍舍见到一个女性嘅。下半身，嗱，我要形容下。 哇，你讲得好得人惊啊！你讲嗰个故事嘅方法好得人惊啊，大佬。 嗱，佢系咧由个大概肚脐嘅位置啦，去到咧喺膝头哥以上嘅位置嘅啫，即系嗰橛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嗰、那个呈现嘅状态咧系腿分开嘅状态嘅。咁好简单啦，就一睇就明噶啦，因为一定系一个sex toy 嚟咁样嘅。咁但系 唔系女士，系一个 sex toy， 系一橛嘅 sex toy， 然后劈咗喺呢个系咩啊？垃圾站嚟噶系嘛？ 系啊，垃圾站嚟噶。但如果个 sex toy 咧系好明显嘅人唔要佢啦，但系唔要嘅时候咧，佢系冇将呢一个嘅唔要嘅垃圾咧包好，然之后弃置咯，佢就咁就劈咗落街啦。咁然之后每人每个人都经过都见到个 sex toy， 佢摆喺度嗰个位置系完全系双脚朝天嗰只咧，虽然两只脚就冇咗啦 ，OK。得翻嗰一段啦，咁样，哇！即系如果你夜妈妈咧经过呢个垃圾站咧，你真系会吓亲嘅。 喂，如果隔篱唔小心倒泻咗啲茄汁啊，又或者突然之间有 唔系同埋即系你见到一个你未必即刻意会到佢系一个玩具啊，你可能以为系。死啦！系咪有肢解？ 有命案啊！ 定系有命案啊？即系嗰啲残肢嚟噶，吓死人！仲要系嗰个部位喎、啊， 系啦， 系啦， 同埋咁切得咁干净利落啊！你明唔明啊？ 咁工整啊嘛？ 系啦，咁工整。同埋我见到咧，嗰个 sex toy 嘅侧边咧有肢嘢噶，有樽嘢噶，嗰个系咪嗰啲润滑剂嚟噶？即系 俾人睇得咁仔细嘅？ 唔系你见到左边咯，咪有个樽咯，嗰个系咪润滑剂嚟噶？即系 for sex toy 用咧嘅。嘅嗰支润滑剂嚟噶，都劈埋，即系有少觉得，我劈埋啦。如果你想执嚟用嘅话，送埋俾你啊。 又好似系， 系嘛？ 等一放大咗张相去睇嘅时候，但系咧，我反而觉得咧，即系除咗呢、這个即系定一橛嘅人之外咧，我反而觉得咧系佢好光滑啦，成个 sex toy， 因为去到某一啲嘅重要部位嘅时候咧，个感觉。嚴格嚟講係唔會太過光滑噶嘛，但佢嗰個成個形狀咧就令人覺得，呢、這個 sex toy 都嚇唔像真度就一般啦、 啊。就只不過因為不光滑，因為你唔夠光滑啫係嘛？ 講呢啲。 你唔好话 你 象真， 你睇你都唔想睇啦。 系啦，呢个 sex toy 唔似你啫嘛，就屈人唔象真。 我唔识，我冇睇过真嗰啲， 唔要睇啊，唔要睇啊，冇兴趣啊 ，come on 啊，冚期啊，收工啊，好啦，系时候真系要收工啦。如果大家都唔明我哋讲咩嘅话咧，就我哋订翻张相啊即系俾大家呢个 Facebook 嘅网 网打格啊，好惊 吓！使咩打格啊，大佬胶嚟嘅啫嘛，一嚿胶、啊。 好啦好啦，咁我放翻上 Facebook 俾大家。 咁都要打格，咁真系好得人惊噶啦，咩都唔睇得噶啦。OK， 咁啊，脆脆地啦，希望大家即系啊，听完呢个 Let's Talk About Sex 之后，都好似已经 have sex 啦。 听咗动 摇，好过冇啊，系咪先？好啦，咁希望大家即系都喺呢一个反复嘅疫情啦，同埋限聚令嘅情况底下咧，都要小心啊！咁啊 ，stay safe，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自己人再见，拜拜， 拜拜。 Everybody knows how life can get so twisted, but I won't let it bring me down. There's no point in ever trying to resist it, just work it out.